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84集，聘礼一。沈家这几日都陷入了一种非常古怪的情绪里，因为沈庙的这封赐婚圣旨，每个人都是愁云密布。虽然众人都竭力表现的欢喜，可到底还是掩饰不了惨淡之色。沈信和罗雪燕二人天天早出晚归，想来是在寻找如何解除这门亲事的法子，不过都是无功而返。想来也是了，文惠帝既然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宣布这封圣旨，大约也就是为了绝了沈信的抗旨念头。君无戏也，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。前朝有公主看上状元郎，状元郎当时已有妻室，还不是为了维护君无戏言四个字，回头就休妻另娶了。沈秋见着沈庙，每每也是露出一副愧疚之色。这些日子还频繁地送沈庙一些罕见的珍宝，只说 哥哥没什么本事，就只能为你寻这些玩意儿。 沈庙对沈家的气氛颇为无语，他自然晓得事情没有那么糟，可是这些都不能对沈家人说。若是沈信晓得谢景行真正是为了什么，只怕还不知道会闹出多大的事儿来。在明棋，他要顾念着沈家，许多事情反倒不方便出手。若是到了大梁，借着谢景行的名义来做许多事情，大约就要轻松的多了。他这头轻松，旁人都以为他是装出来的。今儿个正坐在屋里看书的时候，却瞧见白露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，说道： 姑娘，夫人要你赶紧去正厅，瑞王府的人送聘礼单子来了。 啊，聘礼单子？沈庙怔住了，谢景行还真是胆大包天了。明知道如今沈家的人对他不待见，甚至恨得不行，竟然敢送聘礼单子来，这不是火上浇油是什么？不过想一想谢景行那肆无忌惮的性子，也确实是他能做出来的事。待到了正厅，老远就瞧见罗雪燕捧着一个长长的东西在看，罗雪燕的身边沈秋和沈信也站着伸长脑袋，罗坦捂着嘴巴，罗玲目光复杂，总而言之，众人的模样古怪的紧。沈庙一脚踏进屋中，这才发现除了沈家人之外，屋中还站着一个人。待看清楚那人的样貌时，沈庙险些被自己呛住。这人是个满脸大胡子的中年男子，沈庙从前也是见过的，似乎是跟在谢景行身边的侍卫，从阳也曾换过他铁衣。这人一看便知是勇猛威武之人，今日偏偏穿了一件大红的衫子，衫子上用细细的金桃色丝线绣着彩鸾祥云什么的，大约是为了图个喜气。不过铁衣本来就皮肤黝黑，穿这身衣裳之前的英武之气便全部都被掩盖，反而看着蠢极了。瞧见他，铁衣朝他行了个礼，一板一眼道： 王妃。 这下子连沈秋也忍不住咳了起来，他瞪了一眼铁衣： 别乱叫。 铁衣根本就不曾理会他。沈庙莫名的就有些想笑，谢景行这是来砸场子的吗？便是送聘礼单子，也该找个喜喜庆庆的妇人来读吧。瑞王府那么有钱，非得让铁衣这么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来，这不是诚心逗人笑吗？见沈庙在这里发呆，罗坦唤他： 小表妹，你傻站着干什么？快来看这聘礼单子。 他冲沈庙挤眉弄眼，似乎十分激动，沈庙便走了过去。那聘礼单子做得十分考究，是撒了金粉的香木做成长长的一卷，封面上还镶着翠绿色的猫眼石，十分华贵。 便是这聘礼单子倒也是价值不菲了。虽然沈信夫妇都不是爱慕虚荣的人，但是瑞王这样总算是表达了对沈庙的重视，面色也就好看了些。罗雪燕把聘礼单子递给铁衣，说道， 读吧。 明气的习俗，聘礼单子是要由南方的人来唱的，唱得越久，说明聘礼越丰厚，女方也就越体面。铁衣显然不大习惯做这种事情，翻开了第一页，干巴巴地唱道， 黄花梨攒海棠花，围拔布床一张，酸枝三屏风，罗汉床一张，黄花梨顶香柜，黄花梨木柜，楠木书柜，楠木多宝阁一对，豇豆红瓶一对，嵌罗殿黄花梨炕桌一张，点罗殿黄花梨金钱柜一对。 第一页是家具，便是听得众人目瞪口呆，这么多东西便是放在现在的沈宅里也是挤不下的，这都可以放三个宅子了。第二页却是摆设，只听铁衣又唱道， 沉香木香玉如意一柄，绣玉如意一柄，锡纸油灯一架，镀金小座钟一座，银怀表一个，绿玉翠竹盆景一盆，银镀金六方盆料石梅花盆景一盆，素三彩十八子攒盘一个，粉彩茶叶罐一个，臣女斟酒一坛，竹梅双喜挂镜，荣华富贵挂瓶。 那每一样单拎出来都价值不菲，大约也能换得上寻常人家几年的开支了。这瑞王一来就是这么一大堆，有钱也不是这么用的。罗檀吸了吸鼻子，有些胆怯地拉了拉沈庙的袖子，说道， 瑞王他们家是干什么的呀？做盐商的吗？ 罗雪燕和沈信也皱起眉头，这瑞王未免聘礼也太丰厚了些吧。不过没给他们惊讶的时间，铁衣已经继续往下唱了。第三页是日用品，他唱道， 黄杨木梳六匣，香薯竹篦子两匣，紫檀木梳妆匣一个，漱口鱼檀香皂，幔帐缎子门帘，玻璃珠门帘，绿走水，五彩流苏，鸳鸯枕，八铺八盖。 沈家众人的下巴都要掉到地上了。铁衣继续唱着第四页的衣裳， 大毛皮旗装，银鼠皮，灰鼠皮，羊皮，珍珠毛各一件，各种棉旗装十二套，纱家、绸家、缎家、布家衣装三十二套，丹衫、纺绸、无绸、剪绸、薄纱、花布大褂十二套，五福捧寿、凤穿牡丹、百蝶穿花、万字长春长衣十二套，各色上等丝绸三十匹，香云纱六匹，织锦缎二十匹，云锦十匹，蜀锦十匹，各色绢纱十二匹，绣花缎子背面三十六条，绣花鞋二十双，江绸绫袜四十双。 罗雪燕忍不住开口问道， 这位小兄弟，莫不是你把瑞王的聘礼单子拿错了？这不对头吧？ 这哪是娶媳妇儿，这是上公主的阵势啊。不对，上公主只怕也没有这么讲究的。铁衣面无表情道， 不会的，瑞王府就这么一份聘礼单子，夫人还请继续听。 他接着唱第五页金银首饰， 珊瑚朝珠，金箔朝珠，蜜蜡朝珠，沉香朝珠各一盘，青玉各式配件四件，白玉各式配件四件，水晶各式配件两件，珍珠手串，翡翠手串， 珊瑚手串。 然后他唱第六页古玩字画。 织金彩瓷瓶四对，朗红玉壶春一对，成化斗彩瓶一对，宣德蓝釉留白梅瓶一只。 接着他唱第七页书籍四响，文房四宝一响。他唱第八页丫鬟和仆役还有专属侍卫。唱第九页马匹车辆，哦，还有第十页。沈家众人的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。铁衣越唱越顺口，唱的端的是一个气势悠长，只比小春城里戏台子那些老生余音绕梁，每唱一句都让人觉得仿佛瞧见了大片白花花的银子。待唱完最后一句，他还下意识地收了一个腔，长长地吐出一口气，将聘礼单子合上，这才看向沈庙说道： 田产商铺没有入礼单，因为都是在大梁。 铁衣笑得很诚恳： 殿下将其全部折成金银，即是黄金一万斤。 黄金一万斤，罗坦简直要撅过去了。铁衣继续道： 买下来的瑞王府到沈宅及其中间所有的宅屋也都一并在内，晚点会让人将地契送过来。 他恭敬地把聘礼单子递给罗雪燕说道： 啊，请夫人收下。 罗雪燕没有收，满屋子的人呆若木鸡，罗雪燕也不敢收啊，那是黄金一万斤，还有这么长的一段聘礼单子，他们沈家这是要成为名企首富了吗？瑞王真的不是把大梁的国库都搬了过来吗？这瑞王脑子没病吧？其他人皱眉，还是沈信最先反应过来，他迟疑地小心翼翼地试探道： 瑞王写的这份聘礼单子你们皇上可知道？ 铁衣愣了愣，随即想到了什么，了然一笑说道： 啊，陛下对于身外之物不甚看重，况且也算不得什么大数目。 瞧见沈家众人震了一震的模样，铁衣继续道： 在大梁皇室，金银珍珠不过像是砂石细土一样到处都是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